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42集，七歌灵灯。最后，院子里就剩下庞太师和开封府众人。庞玉一拍他爹的肩膀：“ 爹，七哥是谁啊？ 你们怎么知道七哥的事？ 他到底是谁啊？”“ 七哥是原本宫里的一个宫女，专门给人打灯的。”“ 打灯的？”“ 啊，晚上后宫嫔妃出来进去，得有个人打灯啊。七哥乖巧，总拿着很亮的宫灯在后宫给照路。他年纪和皇上差不多大，皇上小时候可喜欢他了。”“ 皇上不是从小就喜欢庞妃吗？”“ 不是那种喜欢，是当妹子一样的。别看七哥是个丫鬟，那姑娘我也见过，特别聪慧啊。还有就是他暗恋九王爷。”“ 啊？” 公孙眨了眨眼，搔了搔头，似乎不怎么自在。“ 赵普还有人暗恋呢？” 众人默默瞧了公孙一眼，都觉得幸亏赵普没在这儿。“ 九九那么好，一定好多人喜欢呢。” 众人又默默看了小四子一眼，这爷俩要是能均衡一下就好了。“ 嗯，没见过这个小丫鬟呀。” 展昭出来进去皇宫也挺多次了，他人缘好又没架子，好多丫鬟他都认识，可赵真身边的确没一个叫七哥的。“ 七哥很早就死了。”“ 死了？ 很早是多早？这么年轻怎么会死？意外吗？还是疾病？”“ 死了十一二年了吧，死因一直不知道。”“ 还不知道？ 事情非常奇怪，七哥那天晚上突然死了，还是死在了御花园里，侍卫们发现的。他身上没伤，之前也没病，总之就是那么平静的躺在花园的芙蓉花丛里死了。” 众人面面相觑，公孙忍不住皱眉，不留下外伤的杀人方式多了去了，另外也不排除是突发疾病，只是平静地躺在芙蓉花丛里似乎有些不太正常，是被人害死的。“ 宫廷里最忌讳这种事，这案子一直没破，也没人声张，但是流言蜚语不少，有说是当年的太后觉得皇上跟七哥走得太近，所以杀了他，同时也是警告那些宫女离皇上远一点。当年的那位太后你们也是知道的，狸猫换太子那位，别说一个宫女，我闺女都差点死在她手上。”“ 当真的？”“ 提起来就一肚子火，不提也罢。总之大家都比较偏向于七哥是死在他手里的，为此皇上不开心了好一阵子。不过仔细想想应该跟太后没关系，因为七哥喜欢的是九王爷，这谁都知道的事。七哥还挺大方的，比一般姑娘家胆子大些。”“ 那赵普呢？听着挺好的一个姑娘啊。”“ 王爷，提起七哥他估计就头疼。” 公孙很想问问为什么，但是好像他很在意似的，于是就没怎么说，只是瞧了瞧小四子。公孙先生想着一会儿晚上可以让小四子仔细问问赵普。“ 那姑娘死得不明不白，以赵普的性格没给他报仇吗？”“ 还有一种传说，七哥是被太皇太妃杀死的。”“ 不是吧？”“ 王奶奶才不会呢。”“ 你皇奶奶可不是省油的灯啊，小四子，那是女中豪杰。”“ 王奶奶对丫鬟们可好了，女中豪杰才不欺负女人的嘛，王奶奶说的。”“ 哟，乖孩儿啊，算皇奶奶没白疼你。” 这时就听门口传来笑声，众人望门口，就见八王爷扶着太皇太妃走进来了，众人都起身，这可是稀客。太皇太妃腿脚不便，常年也不出门，这次不知为何来了。见众人都起身，太皇太妃摆摆手， 哎，我阿爹快来了，我坐不住了，所以来你们这儿啊，看看这楼，解解我这心焦。 众人心中了然，他们是先来的，后头还有邹良和欧阳的大军，邹越和赵普的达旦都来了，达旦就是来看皇太妃的，这父女俩可有好些年没见了，难怪太皇太妃坐不住了。太妃坐下，无奈笑了笑， 你们再说七哥的事儿啊，他可不是我害死的，我儿也不喜欢那姑娘，哎，是不是提起七哥，泽兰脸色都变了呀？ 是啊。 我家泽兰小时候呀，叫那姑娘的鬼魂扑过，吓得她将御花园的墙都踹翻了。 鬼魂， 可邪门了，你们没发现泽兰现在还是不喜欢进宫吗？进了宫也不往那个花园走，御花园西边的一个小院子常年封住，那是芙蓉园，就是七哥死的地方。 众人了然，难怪赵普脸色都变了。不过展昭和白玉堂则是疑惑，赵普一个鬼见愁会怕鬼，难道是真的鬼不成？ 怎么在说七哥的事？因为灯吗？ 灯 啊，是这样，自从七哥死后，宫里每年到他死的这个月份，晚上都能看到一个很亮的宫灯在飘。 众人一惊，小四子就钻公孙怀里去了。 七哥什么月份死的？ 可不就是这个月吗？而且啊，今年还出了点事，所以皇上有些毛了，准备查清楚这件事。 庞太师说了当年关于七哥的一些事儿，让众人心中形成重重疑团，尤其是太皇太妃提到赵普小时候被七哥的鬼魂吓到过，更是令众人觉得难以置信，是什么鬼魂能吓着赵普？ 赵普被吓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呀？ 先生是指泽兰被吓到之后的反应？要吓着泽兰可不容易呀，我印象中他就被吓着过两次，被吓着之后可好玩了，会踹东西，然后跟欧阳一起说脏话。 他是和欧阳一起被吓到的？ 四海殿那一次是他们兄弟五个一起去的，回来的时候呀，小脸都煞绿煞绿的，不过那会儿才十几岁。 四海殿， 他们五个都吓到了？ 是呀。 见众人疑惑四海殿，八王爷开口解释， 四海殿是一座废弃的宫殿，皇宫以西就在芙蓉园的后头，芙蓉园和四海殿是一起封存的，四周围还造了高高的围墙，十来年没有人进去过了。 我就说御花园西边的围墙凹进来了一块，我还想着什么结构，感情是封住的墙啊。 啊，皇宫西边可邪门了，尤其是那一带都隔出去了。以前找有名的风水先生幽冥上人看过，他说那地方的确风水有些问题，而且煞气太重。 煞气重？ 公孙对风水也是有研究的，幽冥上人是道家的高人，精通风水和周易八卦，在江湖上也是很有地位，必然不会胡诌。 皇宫怎么会在煞气那么重的地方建别院？ 这宫殿是早前留下来的，历朝历代经历过几次大乱，每一朝都要出点事，再加上地势低又阴森，走近就是阴风阵阵，现在用围墙挡上，所以没那么可怕。我小时候那会儿都没有围墙，远看那座楼阴森恐怖。 我年轻那会儿听宫里一些老人说过，那个地儿本就不好，以前做过冷宫，有四口井， 前朝纷乱，改朝换代太频繁，每次出事儿，大批的宫女太监怕被抓，都直接投井自尽。 这种事情有那么多人相信，有人装神弄鬼吧？ 泽兰小时候就这么想，他也不信邪，所以带着一帮兄弟跑进去玩，这不吓得不轻吗？ 嗯，我那会儿也挺不放心的，本想找人拆了那座楼永绝后患，不过微臣大师建议保留封存。 哎，封起来是微臣的主意啊。 嗯，微臣大师说，世间万物都有个因果，那鬼屋虽然煞气重，但皇宫本来就是煞气最重之地，留下那座楼还能挡煞，所有不干不净的东西汇聚于此地，反倒不出来祸害人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存在皆因果，顺其自然。 大和尚又玄妙了。 皇上这次要调查的究竟是芙蓉园还是四海殿？ 早前不是都相安无事了吗？为什么这会儿突然提起？ 庞太师皱着眉头，压低声音：“ 都说了出点事儿。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宫里有几个丫鬟太监闲着玩把戏。 把戏？ 哎，皇上后宫妃子不多，丫鬟小厮却多。以前庞妃性子比较厉害，镇得住，太后又管得比较严，所以丫鬟太监们都很规矩。可是这两年庞妃做了娘之后，人性子宽容了不少，脾气也好了。 啊，是比以前温柔不少。 太后年纪大了，也没心思了，另外几个妃子都是性格温顺的。这宫里一没事儿吧，毕竟丫鬟小厮们年纪也不大，小孩子心性，就开始胡乱玩闹了，最终闯出祸来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